剛才休息之前呢就講緊呢個習帝見呢個 林 鄭，咁係咪代表林鄭仲可以繼續做到佢任期完呢？咁樣我覺得呢個大清洗呢其實就遲早都嚟嘅，因為呢個大清洗就唔係因為要回應示威者嘅訴求，而係要為咗2022年嗰屆嘅組織呢個特區政府嘅順利過渡 而嚟啦。即係其實佢亦都魏傑上次都講咗啊嘛，就係話其實而家大陸啦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個資金。資金嗰個問題啊，嗰個資金供給嘅問題，呢兩年好嚴重啊嘛，係嘛？咁所以香港要盡快就其實回復翻正常嘅狀況，係可以幫國家集資先得嘅，呢個係好緊要嘅，呢個係。 嗱咁啊，就要回答翻好多聽眾咧。其實琴日我就公布咗一個智慧術班啊，咁咧嗰啲朋友咧都會問，咁啊先答一答先嘅其實。咁咧就因為咧，我哋就主要俾醫護同埋學生嘅，就我哋會贊助佢哋嗰個嘅費用。咁其他嘅會員嘅就要一個嘅600蚊嘅六四堂嘅智慧術，咁啊俾成年人嘅，咁就大家如果係醫護學生咧，我哋仲有少量嘅名額，咁咧就會員都係仲有少量嘅名額，希望大家把握機會咧就係快啲去報名啦，咁就係寫 email 咧去呢個 carlunsingjai@gmail.com， 咁大家睇到而家呢個。功夫紅包有人看得出他是用緊蔡李佛的，其實呢個就是蔡李佛的哨錘啦。其實就 蔡李佛係咪即係 盤橋開馬哨哨錘就係 咁啊？洪金寶去學㗎，係咪蔡李佛係嘛？ 蔡李佛就是我師傅嚟嘅，我師傅就是李冠雄， 洪 姓蔡李佛。咁咧就大家睇到呢個功夫紅包咧係一套好出名嘅電影嚟嘅，其實唔係因為咧我哋愛國所以先用紅包，係因為佢一個好趣致嘅一個功夫明星嚟嘅，其實。咁啊，頭先我哋講到咧，就係話習近平嗰個嘅，即係唔換路線而換人呢一個情況咧，就嗱，好多人就話我就睇得比阿蕭生冇咁悲觀，但係細心大家聽我所講嘅嘢咧，其實就唔會得出呢個結論嘅，因為我嘅觀察其實係比阿蕭生更悲觀，因為如果你唔換路線而換人，咁咪即係 3.0 咯，咪即係 2.0 嗰陣時上去。你記唔記得左佬咪成日講咯，換人不換路線啊嘛。所以啊，曾啊呢、這個777就係繼承689嘅路線，689咪習近平嘅路線咯。咁結果咪一路左一路左落去咯。只不過佢執行得比啊689好，亦都係因為689比777聰明。點解咧？就係689知道嗰啲嘢係唔做得嘅，我覺得。係。689識驚嘅。 係。 所以佢裏隔離有個哼哈二將，一個叫做馮偉光，一個叫做邵善波， 就鬧嚟交數啊嘛。 兩條友就同人鬧交，就當交咗數，即係話好簡單。我哋嘅字頭新 Beyond 就叫我嚟去對付呢個18號。好啦，你又代表另外一個字頭，我哋兩個就話不如咁啦，我哋鬧場交就算 了， 係啊，即係口水戰咁啊算了。咁咪鬧啦！啊，你咁咪死肥仔，跟住你又話我你個肚腩大過我啦，咁樣兩個鬧鬧完之後，得啦，做咗嘢啦，出咗氣啦已經，幫你幫之奇 已經被我鬧到好面懵了， 當我們知其已經即出了戲了，大家算了，以和為貴，那些泊車啊、夜場的利益分配全部照舊。所以我就話大家不要看少呢個六八九，大家憎佢，因為佢嘅言論阻。事實上係到今日都係走去數蘋果廣告啊，走去吉吉格格啊呢啲咁嘅撲街嘢。但係佢就用吉吉格格嚟代表佢從政嘅公職，呢下就好笑啦。即係話吉吉格格完之後，你諗下，你請個公司請個打仔翻嚟，即係話幫我哋呢度睇住個場。結果嗰個打仔真係要打嗰啲惡客嗰時候，佢就走開喎。 不過佢唔係完全幾吉吉嗰樣嗰嘢先至撲街啊嘛，因為其實佢有啲嘢咧，即係佢先做得出嚟嘅，即係譬如 DQ 咁樣樣。 嗱，坦白講，我覺得咧執行者就係梁振英 ，DQ 決定一定係中央，係全面封殺港獨， 呢個避唔到係咪？ 全面對付呢個眾志，呢條呢個決定不是會由梁振英 level 去落， 係 就算梁振英好憎周庭同埋阿胡之峰都好。他能不能夠可以拍針拍到這樣去封殺他們呢？我覺得絕對不是，等於今天一樣而已。梁振英不在這裡，為什麼封殺黃之鋒呢？是不是區議會都不讓他選？ 所以其實他心水很清，即其實那時候他落台之前，他是對著跟大一佬說的嘛，以後還有梁振英 2.0， 還有梁振英 3.0。 是啊， 因為那個正正就其實他摸通了習近平的脾性和他自己本身那個路線。 大家憎梁振英，但是大家對於 2.0 3.0 這個說法呢，大家當作笑片。我告訴你，梁振英之落台不是因為他阻我，成功 是因為他廢。習近平埋怨他的民望低 ，deliver 唔到中央的要求。好啦，換一個民望相對比較高，因為政務官出身，得到中產甚至係明報啊、信報啊嗰啲咁樣嘅所謂知識分子傳媒的支持，結果就由他去執行更激進嘅 DQ 擴大化，其實喺阿林鄭任內㗎，其實係鬱梁油當然就係阿邊個啦，阿七六八九啦，但係 DQ 擴大化係林鄭任內㗎， 之後接踵而 至，你去到啊。劉小麗啊， 係啊， 嗰啲冇得參選啊，嗰啲係林鄭任內噶，係鄭若華做緊司長嗰陣時噶，係，所以大家唔好忘記啊。所以 2.0 之後有 3.0 係有原因嘅。如果集帝永續嘅話，所以好多人話林鄭落台，我哋要去歡呼慶祝。其實呢個唔一定係好事，我話路線唔變，而人變嘅話，即係話佢揾一個更賤、更冇底線嘅、更奴才嘅人去做 3.0 要做嘅嘢啊嘛。如果你話佢揾佛系候選人咧，佛系政客咧，咁啊真係路線變啦，咁啊值得慶祝喎，我覺得。佛系即係話由唐英年啊、張建宗啊呢啲咁嘅人去頂嗰個位咧，佢就起碼有一段時間休養生息先。但係仲要記住，佢俾你休養生息嗰陣時候，唔代表佢喺制度上唔收緊啊。所以我話四中全會嗰個精神，佢所講嘅嘢唔重要，但係佢個手段用咩方式去貫徹嗰樣嘢咧？譬如建立一個國家安全的執行機制，講緊咩咧？我覺得啊，我相信未必是林鄭去做埋，不過我相信一定是國家安全法列入去基本法附件裏邊，屬於全國性在香港實施的法例。 即 係 RADA 掟23條，好多人是射歪嘅，我覺得。 即 係再 淺見 一講國家安全就23條，佢知道形勢比人強，而家點可能立23條？你問我。就算沒有這件事，林鄭都不說不做的了，已經是 全部，即是他，我想他就算去做，全部都是叫做是暗度陳倉的做法，其實是 現在實際上都不用了，你問我，其實戒嚴法都不用的， 這個叫做是禁制令組合拳， 現在這個叫做超慢鏡的六四嘛，香港現在是六四就由四月胡耀邦死開始到五月，接著六月四號咁啊，兩個月時間，香港而家已經超過五個月，已經係一套超慢鏡嘅恐怖片嚟嘅啦。 係啊， 只不過咧係令到大家無痛，甚至係冇一個強烈嘅感受嘅情況底下，進入呢個嘅 post 六四嘅狀態啊嘛。 哇！如果係咁樣講嘅話，我哋五個月喺戰場上面死咗第一個人，咁咪仲有排捱？ 未定，希望佢大步攬過先，我覺得。 啊，大佬真係嚇！ 所以你話我悲觀啲，定係阿蕭生悲觀啲啊？大家就識聽嘅話，你就冇理由覺得蕭生係我樂觀過蕭生嘅喎。其實係蕭生悲觀，我諗就係因為佢自己亦都即係都要諗下佢屋企人啊等等嗰啲，即係太太嘅要求啊咁樣。我諗即係想其實對台灣都可以繼續做佢而家做。 佢可以，其實都好近啦， 冇問題。 你就算飛翻嚟都係兩個鐘嘅事，一個鐘嘅事啊，一兩個鐘嘅事啊。 但我估就對心理上對啲香港嘅市民都有啲影響嘅，我覺得，因為 蕭生都走喎咁樣。 但係大家對於蕭生話阿華記喺新加坡被捕，希望快啲獲釋咧，感到好高興啊！你知唔知？ 係咪啊？佢又話佢好快 獲釋。有佢話雖然政見唔同，但係我都希望佢快啲放翻翻嚟咁樣。咁呢？我睇下邊嗰啲連登仔嘅留言就話：哇，蕭生咁樣講，華記死緊。 咁如果你話蕭生話香港撲街，咁咪香港咪有希望？ 係喎， 或者你咁樣講啊嘛， 調翻轉係咯，可能真係喎咁樣。咁啊嗱，先休息一陣先，翻嚟要講下今日呢個世紀拳擊賽。 係啊，要啊。 點解咧？就有原因嘅，就係呢個同我哋進入理解藍絲嘅世界咧有好大嘅關係。 我覺得嗱，你要同藍絲喺呢個辯論場上面搏鬥啦。要有一套技巧， 要打贏藍絲係點啊？大家千祈唔好走開啊！ 冇輕敵，冇得輕敵嘅係好。 嗱，一天氣咧就開始轉涼咯，大家要記住著多件衫，千祈唔好冷親啊！尤其是我啲咁老嘅咧，冷親啊好大鑊，好容易變咗肺炎。咁喺出邊保暖之後咧，個胃都要保暖喎，知唔知啊？由11月1日至11月15日，去我哋嘅門市或者網站買任何兩盒嘅大煮系列嘅臘腸啊、潤腸啊，咁呢啲係咪一斤裝嘅？就送特級花菇一斤，價值120元嘅。嗱，鵝潤腸咧就220元，黃牌臘腸咧就210元，鮮肉臘腸咧就200元，鮮潤腸咧就200元。而家要食啦，其實呢、這個我今日其實唔敢食嘢，我減肥，但係呢個咧都要食。今朝到而家冇食過嘢喎，我而家咧係。夜晚食完嗰餐飯之後咧，十幾個鐘頭唔食嘢喎，其實我再會再努力啲減肥嘅。忍唔住食咗咁多嘅大鑊。